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奇。今天是9月9号星期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6度，最高气温27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8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海淀丰台在16到27度，大兴在15到27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桶装水过多久就不能喝了呢？生活中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中，都十分流行使用桶装水。可是桶装水是有保质期的，具体时间应该综合考虑水本身质量及空气中的细菌污染等因素。一般而言呢，桶装水打开后最多只能存放20天。一般来说，桶装水的大肠杆菌是符合出厂要求的，但是菌群的个数却是随着开封时间而与日俱增的，所以桶装水开封后使用周期越短越好。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一生应该要体验一次的，在我看来呢，蹦极就是其中一件。你的人生清单里蹦极是不是其中一项呢？青龙峡景区是集青山绿水古长城于一体的自然风景区，这与峡谷两侧山势雄伟植被茂密。青龙峡蹦极跳台为钢筋水泥结构，离水面约60到70米，下落高度大约为50米。此跳台呢为北京市最高的一处。青龙峡的速降全长320米，落差28米，在这里就全凭你满满的勇气和激情来征服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曹曦，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中秋买好蟹，当然蟹状元。阳澄湖1600亩养殖基地，全国70家直营门店，9年品质，值得信赖。现在拨打400-861-5777，400-861-5777，享受超低预售价。 九六九，一点动听， 一点动听。 回望昨日昨日，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雷声声，各位。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英奇。今天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透明世界的听友说想点一首林宥嘉的感同身受，并留言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高中住校那会儿躲在被子里偷偷戴着耳机听歌的日子了。现在生活虽然轻松了许多，但还是很怀念那时候紧张的生活。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谁流过眼泪，请说 说。